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好，今天继续来说说打虎的消息。7月24号傍晚6点左右，中纪委的官网呢突然之间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仅仅就一行字，没有多余的信息。 对， 那大家呢觉得，哎，这相当于是晴天霹雳，尤其是对于河北的官员来说。其实早在去年周永康被公布严重违纪违法的时候呢，关于周本顺涉案的这些传闻就闹得沸沸扬扬，也是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哎，可是都快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是依然的安全，所以以为他可能就过关了。 对，而且周永康的案也已经结案了，有人就说是不是周本顺已经安全落地了。 嗯， 但是大家都没想到，前一天还上央视，在这个河北的版面头条，然后甚至是还参加这个有副总理出席的高级会议的时候，下午这个人就被中纪委宣布双规了。 嗯，所以呢这个新闻哈也确实让人觉得中纪委的这种动向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用一般的传播规律或者是政治规律去解读。那当然我看到凤凰周刊这次呢，它在新闻出来之后是有很多的料被其他的媒体转载。那一直有在关注周永康案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他告诉凤凰周刊的记者，他说呢2001年周本顺就任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短短2年之后呢就上调到中央政法委，就表明政法啊周永康对他非常的赏识，他在周永康身边很多年，所以呢估计呢涉周案也不会浅。但是中纪委迟迟没有对他采取措施，原因呢是多方面的。中央选择在周永康被判刑之后，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拿下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说，哎，这个可能是不是要保证北戴河会议的绝对的安全，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个消息。 而且这个时间点也很巧妙，正好是他进京开会的时候，也没有在河北本地造成任何影响，其实就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时刻把他拿下，但是恰恰又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所以感觉好像是布局已久，只待收网。 好，这个实际上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揣测的地方，那么当然少不了张立凡先生的分析，我们就立刻来听到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怎么样看现在拿下周本顺的这个时机。 我注意到说他那个落马前的2天他在那个就是北戴河调研，这个事儿有点蹊跷，就是，哎，他调研完了然后去开这个京津沪这个会，然后开完会就给拿下了。就是这个事儿是巧合呢，还是说他在北戴河干了嘛，而这个有了是非了呢？现在这个不好说。因为实际上对于他拿下吧，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亡灵算命，咱们自己，我估计那个有点脑子人都有个判断，就是说，哎，你这么一个跟了周永康10年的人，然后你又在这个京津冀这个心脏周围这儿，你还是你这个非常敏感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还是你在这儿。这个等于这就在过去，就在大清的时候，这就相当于是直隶总督啊。这么一个职务，你说他能干长吗？谁都觉得他干不长，就是这个卧榻之旁肯定得要嫡系的人马才能酣睡，他怎么能酣睡啊？所以我觉得他被拿下可能是迟早的事，但是拿下的契机为什么就正好是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推敲的。一种就是说，从这个日子上来看，就是说一种是他在北戴河他有没有什么异动， 就是一，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北戴河基本上就是这个中央在这个在河北的一块飞地，实际上北戴河的这些安全啊、警卫啊，我估计那个河北地方他们也只有配合的份儿，就是说事实上都是中央警卫局在那儿，这个在那儿这个管， 嗯， 所以我觉得说在北戴河搞异动的机会好像比较小，但是也不排除啊，完全没有也不敢说，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选择这个时期，把它抛出来，实际上是一种震慑，就是要在开会之前营造这么一种比较森严的气氛，来这个立威，来震慑官场。所以你看，会没开，先把令计划抛出来，然后又把周本顺抛出来，这给人感觉是有一种震慑的味道，就是你们开会就老老实开会，可不要有异动，要异动我们就立马拿下，我觉得可能有这种意思。 嗯， 所以好像按这个有什么行政学院这个汪玉凯的分析，他说啊，他是说这个中央对他是对周永康，不是对这个周永康的这位秘书啊，早有这个怎么说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是说迟迟没有动，但是早都掌握他的情况，这就比较让人恐怖了，就是说现在就是猫玩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给吃了。那你回想说一两年前这个他在河北省委这个开生活会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还是习总书记做他抓的点，因为习总书记本来就是从河北出来的干部，所以他对河北一个是情况熟悉，一个是他也可能有情有独钟，哎，就开了那么两次这种生活会，然后让他们什么这个叫做啊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呢还有是让他们要出出汗，怎么红红脸，然后就看着这一帮老鼠在那互掐，这就像周本顺这只老鼠啊，在猫的这个戏弄下，还是心理素质还是很强大，一直等着第二只鞋掉下来，他等了两年，这期间呢还撰文还送养猫，你说这老鼠的心理素质，它也不是一般的强大，它也相当强大，所以。就是从这个博弈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出一些官场特色，就是说一个当然就是我讲的这个官场这种生态，猫玩老鼠的生态，还有一种生态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看这个周本顺他拿下了一个叫做什么小官大贪的一个马超群， 嗯， 这前不久前的事儿吧。没多久他自己也被拿下，就是说这跟这个薄熙来拿下王立军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类似的，当然这个结果不全相同啊，但是呢这种模式就是说在官场其实现在是人人自危，谁也没有安全感，早晨去上班去开会就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进趟北京哎这就算有别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挺好玩的。 好，我们看着是觉得挺好玩有意思看热闹，但是呢对于官员自身来说可能就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就不知道下一步有什么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要面对的下一步是什么。 对，你就觉得中纪委可能手里有一个小本本，你做了啥你都记得呢，只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官场整个官员他们也都有一个困境，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现在之前做过一些坏事有劣迹，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说你逃跑吧，天网恢恢，你像王立军跑到美国去，甚至有很多现在在海外的这些贪官都已经被遣送回国了。不是刚还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贪官在海外打了中纪委的人，然后、 哦、是吗？ 对，然后又被那个抓回来了、嗯、然后自首吧，万一上面没想查你，你自己自我暴露了，不光是这个自己出了问题，也可能还会把身边的人都给陷害了。 嗯， 那如果说你既不自首也不出逃，那你就心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在这儿工作，你肯定也患得患失，很难安心工作。所以其实就有一个寒蝉效应， 嗯， 就让这些官员他们找不到一个出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咱们反腐问题当中应该考量的，就是怎么还得让这些贪官们他们还能发挥功效。 哎，这个等会儿张立凡老师也有他的分析哈，他有一个观点蛮有意思，我们先来听听看分析周本顺这个人本身吧。他呢为什么说这次你看中纪委其实查了一波人， 对， 但为什么他的关注度最高，因为他呢是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第五个中央官员、 嗯、 也是第一个落马的在职的省委书记， 对， 也是河北落马的第三位省部级官员。可是呢河北的官场人士都认为他的落马应该跟他在河北的工作经历没关，因为他13年三月份空降河北之后呢，就一直非常的低调，其实没什么作为，相当于没有大张旗鼓的干过什么事儿，也没什么绯闻。那他作为省委书记呢，基本上就是说，这是财新的一个新闻哈，他就引用河北官场人士的几句话，说总怕出纰漏，什么都不敢动，在政治经济上也没什么举措，也没拿出什么好的典型的东西，没有什么让众人折服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有一项是给公众所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在习总书记当时号召的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中表现的还挺高调， 所以 在新闻联播里播放的。 对，在反腐的这个事儿上，他自己其实是特别畅举的，你就感觉他好像是有点这种贼喊捉贼的意思。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心里一直揣着颗定时炸弹，啥也不敢干，只能在自己最弱的这一项上，哎，拼命的喊：我们一定要反腐，我们一定要这个拥护中央的反腐的各项举措，拥护习主席的领导。但是往往就是这种事情才让人觉得奇怪。 嗯， 你看你一个 急于表态， 对，你一个省委书记，你什么经济上的、发展上的事情都不做，只做反腐的事情，这确实很奇怪的。 但是他具体到底做了什么反腐的事情，记者不知道，只是口号喊得很响，所以。所以呢有人就说这个是急于表态来表达他这种寻求政治过关的一种焦虑。那接下来哈，我们再来听张老师跟我们评一评他的这种轨迹，因为他的这个轨迹呢应该也是相当的典型，按理说呢就跟他的名字似的，本来是一帆风顺的是吧，他是湖南人，72到75年间在长春地质学院石油物探专业学习，75年参加工作，之后7年呢在湖南的学校里面担任过老师、党委秘书、团委副书记这些职务，后来呢是在湖南地矿局当了副科级的干部，84年到94年就经历了10年的政研工作的生涯。之后呢他就去到了地市工作，先是到了邵阳当市委书记，2000年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踏入政法系统，应该就是被周永康看上了，官至呢湖南省公安厅长，后来提拔到湖南省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2003年的时候开始去北京担任这个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开启他和周永康的10年的共事生涯。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是被空降到了河北当省委书记。那看这条轨迹哈，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特殊？张立凡老师有他的分析。 他的特别当然是有了，这一个是大家都说的，说他是一个第一个这个非实职的一把手，他不是政法委秘书长嘛，空降地方当一把手、这个他是第一个。然后呢说是他是这个习主席抓的第一个地方样板，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省。然后呢他也是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现任省委书记，但同时他又是好像是最后一个落马的周永康的大秘。所以你看他这个履历吧，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升迁跟周永康的升迁是同步的，这是一个特点。 再有就是我注意到啊，这个就是几年前有这么一个事儿，台新当时披露的一个叫邵氏弃儿案，这个呢就是十几个这个就是等于超生的婴幼儿被计生部门强行盗走，然后送到邵阳福利院，然后统一改姓邵，然后呢就这些人后来一部分找到下落，有的已经被这个海外收养了，就等于是一个买卖这些婴儿的这么一条通道。这个呢跟这个周本顺的官场经历也是同步的，你可以查他在邵阳工作的时候和他在湖南省公安厅和政法委工作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这种这个国际买卖婴儿啊，它是计生、民政、公安一条龙作业的这么一个产业链，所以没有公安系统的配合，这种小孩他是卖不出去的。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案子被披露出来以后，当时很轰动，但是很快被消音了。为什么被消音？就是因为周本顺当时已经当了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是周永康的红人，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是被压下来了。反正你看他的这个权力，这个这个走的这个仕途来看，他应该算是真是如他的名字啊，本来是一帆风顺，哎，然后到这个最后退休前他栽了。所以呢，这个我看人民日报那个什么侠客岛最后有，他们不是最近有篇文章吗，有句话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他自己讲的，他说在河北历史上有闻鸡起舞的典故，也有黄粱一梦的典故，结果呢这个侠客岛这个他们这评论就说他说过的这句话一语成谶。现在说实在的，这个现在中国的官场真是一个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只要你有整，只要这个你站队站错了，或者说你的上司站队站错了，最后你就没好果子吃，只要想拿下你分分钟就拿下。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个会场开完会拿下，这个模式好像也算是中纪委的一个那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传统模式了现在。就是这个好像很受美国大片的影响，就是你看那个好些美国大片都是这样，一到那个关键时刻就正在场面上活动，然后就有人在下头等着你，等着带走你，这也算是一种标配可能。 好，这个是张立凡老师分析的他的这套轨迹哈。那当然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既然传言已经是传了好几次，一个呢就是在周永康落马的时候传过，说哎他会不会要离开河北了，还有一个是在今年两会的时候其实也传过。而且呢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就是说中纪委和中宣部感觉有的时候他们的口径，就宣传的这口径似乎不太一样，就好比是在24号的傍晚的时候中纪委突然间宣布嘛，这个倒是符合他的一贯的做法，都是在周五的傍晚是吧。可是呢他白天刚刚去参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会议，就按理说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是要播出他的镜头的，也准备好他的画面特写，可是最后代表河北出境的是省长张庆伟， 对， 就是书记是消失了。据称呢当时他就坐在主席台上，所以这你作为一个新闻联播来说，是会不会有点觉得被中纪委坑了，就我明明已经准备好你的东西，但你瞬间你完全不知会我，就弄得我 可能措手不及，我都有可能在播出方面会遇到很大的这个麻烦，也说不定。但是这个你看，一个中宣部的口，一个是这个中纪委的口，就说明你搞你的宣传，我搞我的宣传，大家好像不怎么吃亏。 对， 至少中宣部是不让中宣部中纪委你在做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中纪委他的工作有一定的保密性， 嗯， 所以这是应该的。但是后来你看央视他还是没有出现周本顺的画面， 嗯， 只有这种远景。而且后来有这个媒体去查，央视后来在新闻联播播出之后就把这条稿件删除了，在稿目里没有。而且除了央视被坑的，还有新华社，因为新华社也发了相关的报道，然后他当时发出的图片是有周本顺的，后来在这个中纪委发布了消息之后，他们紧急把这两张图片撤回，重新配图，配上没有周本顺的图。所以你看两个部门之间，他其实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这个做好工作，但可能就是因为出于各自工作性质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方面确实是很难协调。你不能让中纪委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中宣部啊，那个时候万一中宣部事先这个啊放点消息出来怎么办？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 反正中纪委上来之后，你发现他的宣传的这种方法吧，作风吧，确实是很不一样。他自己有自己的 APP，自己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他有他的一套玩得很娴熟的这个技法。好，那再听张老师分析哈，说明这个宣传的这口子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令人要去发挥想象和揣摩的这些小细节。那另外呢，看到周本顺他本身的这个轨迹是在2013年的时候空降到了河北，当时是有很多的传闻，一个是说因为周永康在被调查，所以呢要把他原来的这亲信先调开方便查案，也有人说呢因为他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河北这个地方呢上访的这些案子比较多，就维稳的压力比较大，他在政法系统历练多年的这些经验呢应该是可以用到当地。那听听看哈，张老师觉得哪种说法更加靠谱一些？ 中纪委反正现在是神出鬼没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事先应该说这件事儿任何迹象都没有，而且很可能周本顺认为他自己已经过关了，因为这么长时间连周永康都判了他都没事儿，哎，忽然就拿下。我觉得这个显然这个宣传口他们就不掌握这些个中纪委的动态，这是一。第二呢，我觉得中纪委的这个宣传口径也跟这个宣传口的这个宣传口径是不一样的，好像中纪委有他自己独有的一套这个宣传的系统，而且他们的宣传的这个调子和尺度也跟那个宣传口统一掌控的那个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微细的区别。 能举例子吗？ 你比如说像吴山去见岐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显然是我觉得就是说由德地利人这么一个日本人把它写出来，那这个肯定是经过了这个岐山的同意，他才可能把这篇文章发表。然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又过了一些时候又不见了。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就有这个各自有各自的发表的系统，因为他那个发表的系统，他不受这个宣传口的管，可能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些信息我们也看出来，就是宣传口说的话和纪委的这个宣传部门说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便再深挖了，好像。 哎，您看就是周本顺他2013年的时候他是突然之间空降到河北当书记嘛，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在查周永康那个案子，当时就有各种的说法嘛，说哎，为什么把他调过去？凤凰周刊的他的那两段意思就是说，一个呢是因为他有这个什么法学管理学的双料博士，河北的上访事件很多，社会矛盾也复杂，让他去维稳，因为他本身在政法系统很多年。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准备查周永康了，就先把你先调开，是这么个意思。 我觉得就是把他调离政法口，可能这个是最主要的。而且呢这个在河北其实 我们看他做官做的可能也并不舒服啊，就是他可能是每天提心吊胆，因为他也是就在天子脚下啊，所以我想实际上也可能肯定不会给他搁得太远，肯定是能够朝廷的眼神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把他搁在那儿啊，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效果。看得出来就是说政法系统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动的，就这中间可能有很多的文章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种复杂，所以呢即便不放心但是可能也得用着，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也适合于周本顺，就是反正把你放在那个地儿，你量你也那个折腾不出太大的乱子来，我就先用着你。这个也是过去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朱元璋这个反贪的时候就反到最后就是没官可用了啊，这个所以把这个犯了贪腐的这些官员带着脚镣从牢里提出来让他们去办公，这种事儿历史上也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也有一句老话，就是过去人主的这种用人之术啊，叫做使过不使功，就是越是有过失的官员越好用，为什么呢？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所以你得老老实实给我干事儿，而且我随时可以收拾你啊。但是呢有功的这种官员反而不好用，因为往往会居功自傲，然后会不听招呼，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好使。所以我觉得对周本顺这两年的这个使用其实可能也是这么一个思路，就是说先用着它，然后适当的时候再抛出来，就是如此而已。 哎，他是觉得从历史上来看也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案例，有过的官员更好使。 对，他这个过其实挺明显的，就是像之前令计划爆出的他儿子的车祸案件，当时他不是私自动用了一些中央警备的力量吗？当然这个是得到周永康的允许的，但是实际出面去做这些事儿的人就是周本顺，所以那个时候周本顺肯定就已经有过了。 哎，我们现在看哈，就是接着刚才说汪玉凯教授的一个看法，他是觉得现在拿下周本顺，中央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由此呢，我也听过一些联想，他们会根据过往纪委办案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当你是小错的时候，他不会抓你，他故意看你养肥了，等养成一头猪的时候，我再好拿下。就这个时候一抓一个准儿，所以呢，这在纪委内部，我知道他们是觉得这是对党员干部不太负责任的这个做法。你应该在，防范于未然，这当然是最基本的。已经发现小错误的时候，应该是及时制止，就防止他最后越演越烈，给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危害。那到底是不是可以适用于现在周本顺的这个案例身上？那刚才春雨讲到的，你没法管他，就你已经到了身居那么高位的时候，甚至他已经是一把手的时候，你在当地谁来去监管他，谁来监督他，这可能也是制度性的缺陷。 对， 那已经是发现这个缺陷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去改变，去弥补这种缺陷？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请上周节目播出之后大受好评的李永忠先生，他呢在中纪委工作非常多年，是国内很有名的一位制度反腐的专家。那等会儿呢，我们再来听李永忠先生来支支招，也听他的分析。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以前听过纪委办案的人，他们就讲过说， 会遇到这种情况，就看你错误还小的时候我可能不抓，等你养肥了，等你错误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我再抓你。那还有一个也是刚才张立凡老师分析出来的这么一个官场的现状吧，就是战队文化。如果你的领导有事儿，你底下的小兵你很难能脱开干系，就是说这个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站错队了，最后就导致你没法可以安全离场。那这个它又是健康的吗？它肯定是不健康的。那如果我们知道它不健康，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健康起来？我们先来听听看啊，周本顺的这个案子是不是适用于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纪委查案的这种养肥的这么一个做法。 周本顺的问题呢，既有和周永康的联系问题，也有自身的问题。中央不会说为了调查的问题把他从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的位置上调到河北省当书记，一般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尽管呢，各级纪委在查处有的案件的时候，确实是由于拿不准，而且由于开始的案情的情况不太清楚，所以说呢，等他暴露了比较充分以后再查的可能性和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呢，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他喂成一头大肥猪，或者一定要长成一个大老虎油菜再查他，而实际上是由于前期的暴露并不充分，证据掌握也并不扎实的情况下，才不便对他做出有关的处理。所以说你看，这种就是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往往造成了我在20年前讲的那三个基本：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前因为他只有小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人敢说的，事中呢基本难以监督，事情发生的腐败发生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一些苗头，有一些症状，但是呢因为你的权力不够大，你对他很难进行遏制，只能，也就是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有句诗叫忍看彭贝称新鬼。而我们各级纪委受制于这种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各级纪委书记我把它归纳一句话，叫忍看同济党政主要领导成腐败。这是一种忍看，不得已没办法，事后呢基本不是监督，结果呢等这些党政主要领导由一般的错误发展到严重错误甚至重刑死刑的时候，这时候才会出现惩处，而一般的惩处恰恰就不是本来意义的监督了。所以这三个基本：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所以说我当时总结了一句话，我说这么多年来几乎一定要把这个几乎加上，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济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我说这不是我们成千上万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才干上的无能，而是体制的悲哀。 好，说体制有问题非常的简单，但是仅仅提出有问题肯定是不够的，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改，对吧？那我们再来听听李永忠先生，他有他的一套办法，是觉得可以去修补现在制度上的缺陷。 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第一种方法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制度，这句话是35年前邓小平总设计师在1980年8·18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我在近30年前就明白了，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因此其实邓小平讲的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习近平是读懂了邓小平的这个8·18讲话的，因此他用了一个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那么只要我们形成党内形成了科学的权力结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了，那么不但是党委书记有人监督了，谁来监督纪委这个二级命题也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叫做党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也就是要形成科学权力结构，通过4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形成一体监督，让同济纪委真正能对同济党委实现到位及时的监督。这种一体监督呢，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也是一种有效 高效、成本很低的监督。但是呢，如果党委权力结构不改革，决策权、执行权高度重叠在一起，纪委如果能对这一个一行合一权力能够进行有效的及时的监督的话，那么这种一体监督就容易成为下一个腐败的高发点和滋生点。所以说第二个一体监督以不分解党委的权力结构，以这个为那个就是条件的话，尽管一体监督能够起到作用，但是会让纪委成为下一个腐败的高发点。目前我们的巡视，中央的巡视，地方的巡查和各级纪委的两位组都是用的是一种一体监督。一体监督呢，能够解决现在党委不受监督的这么一个困局。但是如果党委权力结构不改革的话，下一步腐败的高发期就容易发生在纪委。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也是第二个策略，或者第二策。第三策呢，那么就是用舆论的监督、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他民主党派的监督以及人大政协的监督来解决。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监督呢应该算是一种权力的监督，利的利，对权力利用的利的监督。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监督的效果既不及时也不充分，同时也比较难以做到广泛和有序。因此呢，这三种监督当中呢，目前最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就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种监督是比较好的。 嗯， 第二种呢，如果你改革不了呢，那么加强一体监督它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呢，这只会延缓党委及决策执行权力为一体的监督，会让监督权成为下一个腐败的高发点。当年汉代的那种由刺史变成州牧，由纯粹的监察官变成高于郡这一级的，就是监察区的州牧的一个长官，就是一个明显例子。所以董卓就是由监察官变成高于郡守的州牧的这样一个，同样又是一个监察区就变成行政区的这么一个地方长官了。这会在下一步当中就会这个监督纪委的问题会极大的可以说严重起来。 嗯嗯。 第三个，那么是要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就是通过舆论、民老百姓和其他人大政协这种权力的监督，来实现对力量的力那个权力的监督。这种监督呢，目前我们还缺少成功的模式，也需要通过试点。这方面目前呢，那个就无论是中央的媒体， 嗯， 还是地方的媒体都有一些进步，包括像人民日报的评论部的文章，他的批评的分量也越来越比较及时，越来越比较深刻，越来越能够体现于民意，这些都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也同样需要通过试点，同样要拿出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来搞。你比如在2000年的时候，吕日州的《长治变法》，他的党委机关报《长治日报》，由于敢于批评，就成为被民众老百姓自费订阅最多的一份报纸，它就起到这个作用。 李永忠先生果然是几十年啊都专注于这个制度反腐的研究，所以呢他是有他一整套的这个系统。那有的时候可能知识分子还是有一些的理想主义，现实当中有多少能够被主政者采纳或者一步一步的实现，至少得让我们看到路线图吧。 对， 现在你能看到中纪委他在制度反腐方面已经是在做很多的工作，这个必须得肯定。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样让老百姓是有感的，就我真的觉得你已经在制度上修补很多了。可能中纪委这么擅长于去宣传进行他自己那套舆论造势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还得再多花一些工作，是吧？也让老百姓觉得对这个工作是越来越有希望，越来越能够感觉到是有信心的。那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还要关注这个新闻当中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的这个 校友 对，我的校友，武汉大学的博士啊，法学博士，而且他呢真的是超级大学霸，14个月就拿下了这个博士。 嗯， 所以觉得哎，怎么还有这么一个论文博士的这个说法？ 舆论场上也开始很多的讨论。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一位在校的博士同学和一位人大的政治学的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到底在高校有没有论文博士这么一说。三点半新闻稍后见。好，那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周本顺拥有法学和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 嗯， 在博士头衔冗余的官场其实也很少见。 双博士。 其中呢，对，99年到03年他在湖南大学获得了管理学的博士学位，05年11月到06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一年多拿下这个武大的法学博士学位。这反正我在我学校里面是从来没听说过。那有知情的人就说呢，他其实在武大获得的不是学位博士，而是所谓的论文博士。对，这个论文博士呢就很大争议性了。教育部学位办早在08年的时候就正式表示，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 绝不手 软。哎，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哈？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明教授的分析，他在学校里面听说过的论文博士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论文博士就是，是不是大学里面真的他有这么一个一项？ 有啊， 嗯， 有啊，他是一般的重点大学才有这种特权，但是他理论上规定的非常严格，就是比如说你的学术资历、你的学术成果比较多才行。但是呢，现在很多大学都把它变成了一个招揽高官的这样一个捷径，所以说这个规定就不好使了。现在那个很多大学都特别喜欢招这种高官做自己的学生，然后有一些高官校友，他就可以出去吹嘘了。所以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挺不好的吧，他就是不上什么课。 那他的这个入学的要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本来台阶很高的，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学术资历嘛， 嗯， 你得有一些学术成果，他有要求的，有相关的这个就是学术经验。不是说他其实不是针对当官的呢，但是他这个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针对当官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当捷径吧。 就是这个对于高校的好处来说，他就是可以笼络一些资源，可能以后是吧。 对，他就可以说是用些高官资源嘛。 答辩的这些程序过程你了解吗？ 那一样的，答辩是跟这个啥一样， 都一样。但是他们平常又 不 上课， 他们有培养，上课。 对，又不怎么上课，估计也没什么时间去做一些学术研究什么的。 没有做。 他最后就拿这个论文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这个不是特别滑稽吗？ 有啥滑稽的？他这基本就是开门送，给高官送学位的，好像是一个成门的规定，一个潜规则。 那像这种教育， 就是说正式的就不是论文博士也是送，因为那个他们上课也是秘书给他带上，啊， 嗯， 也是送，考试秘书代考，其实也是送，啊， 这些难道教育部不会管吗？ 哎呀，这个事教育部怎么能管得了那么多呢？ 那为什么这些高官他们就拼命的想要这种高学历，有个博士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中国风气嘛，大家都在追求。你像那个周本顺原来就是一个工农兵学院，按道理从他的资历是没有资格去上，但是他就上了。一般来说是必须有硕士学位的才可以申这个，但是他不也都可以被腾了吗？ 哎，张明老师觉得这有什么好滑稽的？ 对，确实 见惯不怪了，可能。我昨天也找了找武大的同学，那刚好找到一位。 你们武大真有论文博士？ 在武大法学院现在正在读博士的一位同学啊，范同学，这个事儿他倒没听说过，他还在答辩委员会做过好几届的这个答辩秘书啊，来听听看他是什么反应。我首先就是想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论文博士这么一个说法在学校里面？ 我在这儿待了几年，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因为我还做过几次答辩秘书，我知道的是我们的学制最少是3年，然后最长是6年，就是你在3年就可以参加答辩了，如果你不能够参加答辩的话可以拖到6年。因为一些历史上的原因，之前会招了一些博士就是超期了，但是学校一直对他们进行宽限，会让他们继续的，就是再给他们机会参加答辩，但是现象应该是在去年就全部结束了。 嗯嗯，那你有听说过14个月拿到博士学位的吗？ 这种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最低是至少得3年啊。 啊、哦，但是现在不是说有很多的这些高官都来学校里面去拿文凭吗？就像最近落马的以前河北的一个省委书记叫周本顺，他就在武大14个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这个你们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没有见到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也没有听说过。 哦，他们在学校里面，至少在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你们是没见过的是吧？ 没有见过。 哦，所以你觉得14个月拿到博士这个是在武大有可能发生的吗？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就是真的不是看到这个报道的话我都想象不到，因为我之前有做那个答辩秘书的时候，他是你至少有3年才可以开始申请学位， 嗯， 然后你这个3年，即使到了3年，你需要把所有的学分都修满，修满了之后，并不代表着你拿到学位，修满学分的基础上，你再加上答辩通过才可以拿学位， 嗯， 然后如果是你只是修满了学分，而又到了你的学制最长6年的这种情况下，你不参加答辩的话，你就可以拿一个叫做结业证书。但是那个跟学位证书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在你一个是上学，二一个是做答辩秘书的这个时间里面，是没有看到过那些高官的论文答辩的过程的。 我有看到过高官的论文的答辩过程，但是像这种只有14个月的我还真的没有见到过。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高官答辩的过程是怎样一个过程吗？跟其他的学生，没有官员身份的学生是一样的吗？ 目前来说，我有遇到过2个吧，就是算是我们法学院的，他们的答辩也是要把所有的学分都修满，修满之后再来答辩。我的印象中，我要客观的讲的话，他们每一步程序都是按照学校的这个程序来走的。 嗯， 只是会有个别的人论文可能质量并不很好，这个老师也会提出一些意见。 嗯。你听说过这些高官他们自己不去上课，让他们的秘书去上吗？ 嗯，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耶。 嗯， 听说过的是，就是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来上课， 但最后也会给他们成绩。 对，有这样的情况。 好，这位范同学应该是在非常单纯的这个求学环境中，你看这种奇葩奇闻异事，他都没听说过，超出他的认知范围了。 对博士生来说，就应该专心做研究啊，不应该去了解这些。 你也听说过有这种论文博士？ 反正我在国外的经历是，国外是真的有的，但是他们跟这还不太一样，他们不是给官员的，有很多在这个行业，比如说我是某个行业的专家，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去拿到博士学位，但是我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很多时候，其实我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一篇论文，然后写一篇博士论文，然后再去学校答辩。 嗯， 但是这个还是有区别， 就 是就 本身你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有很高的建树， 而且你 缺一个文凭， 对你，而且缺一个文凭，而且他也是要走程序的，你也要中期答辩，你也要找指导老师，只是往往可能指导你这个老师水平可能还没有 你 高，但是对学校来说这也是很高兴的，毕竟我通过这个博士论文，我收罗了一个专家来我们学校啊，对吧？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呢，依然广告时间啊，关注三 D 画新闻的微博。昨天在宣传了一次之后，我们的微博就涨了200个粉丝， 对， 现在终于突破700了，可喜可贺。 希望今天能突破1000。 对，要是突破1000了，你报个八卦，报个照片什么的吧。 行行，报个樊素的照片。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